super G。数数钞票，永远都比标签抓。名牌包里面还要塞到包。Gucci Gucci， 什么病都能吃。 Oh,

可不可以亲我一下，可不可以送你回家，你说过的每一句话，反复的唱成一首歌。这一段路走了好久，这一首歌唱了深秋，好想问问现在的你，告诉我期望的爱何时拿回来。爱的路上甩出一个梦，爱的路上甩出一个我，爱你让我甩得鼻青脸肿，哦哦哦哦哦，因为爱你甩出一个梦，因为是你甩出一个我，告诉自己不断再来一次，甩出一个属于我的梦。结果好想问问现在的你，会不会有点累了回到我身边。爱的路上甩出一个梦，爱的路上甩出一个我，爱你让我甩得鼻青脸肿，哦哦哦哦哦，因为爱你甩出一个梦，因为是你甩出一个我，告诉自己不断再来一次，甩出一个属于我的梦。要怎么说你才会明白我的爱，紧紧抓住不要放开，即使一次又一次被甩出场外，再回来，再回来不被打败。爱的路上甩出一个梦，爱的路上甩出一个我，爱你让我甩得鼻青脸肿，哦哦哦哦哦，因为爱你甩出一个梦，因为是你甩出一个我，告诉自己不断再来一次，甩出一个属于我的梦。爱的路上甩出一个梦，爱的路上甩出一个我，爱你让我甩得鼻青脸肿，哦哦哦哦，因为爱你甩出一个梦，因为是你甩出一个我，告诉自己不断再来一次，甩出一个属于我。

的模样，谁都要喜欢，而他有他的家，我有我的家，我就这样失去了他。我醒来的上海小姑娘，遇见另一个他，永远陪着他，他们看来是那么的好啊。我醒来的上海小姑娘，她就要出嫁了，我该送什么花？她低头不说话，泪汪汪，我也一样。我心爱的上海小姑娘，遇见另一个他，永远陪着他，他们 一个人年轻时要与他人相爱，中年时与生活相爱，晚年与智慧相爱，这些不需要很多的钱，但需要很多精力、耐力以及好奇心，需要你对生活上瘾，不偷懒，不逃避，精心准备一饭一书。景点久了久，我新奇，当我们做到这些，就不必担心会给孩子一个促狭的原生家庭，无论你是否能赚到多少钱。 是一出戏。